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至今千里赖通波嘅。咁啊，听到通波呢个字咧，就同啲波浪啊、江河有关咧，就知道今日我嘅题目咧就同运河咧系连上关系嘅。咁同我哋讲呢个题目咧，除咗我啦、嘉齐啦、乐言之外咧，我仲请到几乎每一季都会上嚟同我哋讲故仔啊，亦都咧喺呢个地理啊、中国通史啊，对于唔同地方嘅山川咧。几乎都唔止睇过知道，仲要亲身亦踩过嘅张毅国教授，咁阿张咁同我哋一齐分享。 大家好。 大家好啦。咁阿张亦都系古今风云人物，我哋嘅老拍档啊。咁多次嘅讲述之后咧，我知道咧，其实咧佢对阿张对运河嘅研究系相当深入嘅。咁我想请阿张公上嚟讲运河，亦都好耐。今日终于咧就请到啦，咁非常之高兴。咁嘉齐，先我哋讲下个题目，其实系点解好？ 至今千里赖通波就是跟手術啊那些無關咁咧，即係呢個題目咧，其實就是嚟自咧唐朝嗰位詩人皮日休。咁皮日休唔係大大有名嗰種，但係咧佢即係好扎實嘅。咁佢就即係寫咗一首詩，就叫做《汴河懷古》。咁啊兩首裏面，我哋揀其中一首出嚟啦。咁咧就係詩句咧就係「盡道徐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咁其實就係講到唐朝人咧對於隋代歷史興亡嘅一啲結論。咁但係呢個結論咧最大嘅影響就係同大運河有關，即係佢哋當時嘅結論就係建設大運河就係使到隋朝滅亡嘅一個關鍵嘅因素。但係皮日休咧，佢嘅講法就係咧未必係咁。你諗下，即係當時就係佢見到千里都係因為呢條運河嗰啲水可以互相通咗，所以通波咁嗰啲水通咗就可以有水運。咁水運呢係一個非常之節省成本嘅運輸方法，亦都係使到中國嘅經濟呢長遠嚟講呢係可以呢無論南北嘅融合啦，咁同埋呢無論係地區嘅發展，特別係北方可能好多缺乏水源嘅缺乏資源嘅地方呢，佢哋可以就由南方輸入好多嘅物資呢，使到佢哋發展。咁但係呢首詩呢最緊要一句呢最緊要嘅就係佢題目就是汴河，汴河就是在汴京開封附近啦。咁但係呢佢個主要嘅意思係咩呢，就係、在當時隋朝同埋唐朝呢個運河仍然都係經呢個汴州後嚟嘅汴京，所以宋朝就選呢個開封做首都啦。咁但係呢喺明清時代喺元代開始呢個大運河嘅走向就已經唔係咁樣啦。咁我稍後請個張公呢同我哋再講多啲。 其實我覺得今集特別講中國嘅運河呢，就我哋睇返世界史裏面我哋建運河嘅建設啦，雖然古代可能都有講到可能埃及或者希臘一帶啲人都有運河嘅設計，或者英國國內自己都有好多運河由上灌水落下邊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同中國嘅運河唔同，就係我哋見到運河嘅歷史由戰國開始到漢朝到隋唐由南北貫通係啦到西東貫通，其實我哋見到係呢、這個唔係純粹係灌溉咁簡單，或者農業發展咁簡單，係甚至乎係某啲嘅地方可能唔適合灌溉耕種或者大規模經濟作業嘅，但我哋可以通過運河將某啲地方嘅資源直接搬過去另一個地方。呢、這個亦都係中國運河在整個世界史裏面它的發揮的作用最不同的地方。 我一會就我們請張公慢慢講，我先要講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正話已經講了為什麼運河是在中國歷史或者歷史上面重要和有價值，而為什麼要講運河呢，今天呢其實我為什麼要帶張公講運河呢，就是展示歷史的方法的重要。做研究呢或者做一種對一個事物嘅興趣咧，你可以睇書啊，可以做就解決嘅。但係咧，做研究咧，除咗係睇書啦、二手資料閱讀之外咧，一個人真係去親身去睇、去行走，或者一個所謂長期嘅關注，長期嘅關注唔係即係幾個月嗰種意思，而係一個幾十年嘅漫長嘅關注咧，你就可以持續地去。你唔可能一次過睇下所有嘢，但你可以通過一個漫長嘅持續嘅關注去睇到唔同嘅部分，咁慢慢你就對嗰件事呢有一個好全面嘅認識。咁我同阿張認識咗好多好多年啦，咁認識咗十幾年。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知道呢其實佢亦都唔止一次，好多次不同時候呢去睇好多即係大江南北，其實唔止中國，佢外國經常會去睇好多嘅同歷史地理有關嘅話題。咁所以喺呢啲嘅情況之下呢，我就見到呢個其實係一種方法。而呢種方法呢，我喺我的角度呢係叫苦中作樂， 即係既係可以做研究，可以睇到嘢，即係咧佢又非常之高興。咁所以咧就揾阿張工嚟講下，咦，其實歷史做研究咧都唔一定好悶嘅，都可能係好有趣。阿張工，請 呢、這個所謂歷史考察啦。 嗯， 咁就剛才嘉齊講呢個中國嘅運河嘅歷史啊，隋唐嘅運河咧主要有四段嘅大運河嚇。咁就剛才嘉齊講嗰段咧就汴河，汴河咧就用喺古喺呢個嘅隋朝嘅時候叫做通濟渠啊。咁另外仲有永濟渠，仲有韓溝，有江南河啊。 我哋有張圖好似帶咗上嚟，我哋展示出嚟咧，就等你慢慢講解咧，可能就會更加清楚啊嚇。就是 咁我哋首先講話呢個中國運河嘅最早嘅歷史發展咧，其實就喺個春秋時候已經有啦。 嗯， 啊，當時咧喺江南地方有一個國家叫吳國。如果你睇個西施嘅古仔，你大家知道啦，吳王夫差啊嘛。咁吳王夫差咧喺個控制咗江南地方之後咧，咁佢想做北上中原啊，稱霸。咁但係當然啦，以前嘅人咧就要運兵軍隊，要運兵上去中原嚟到打仗。啊，爭霸嘅話咧，咁水道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一種 位置，大嘅就係今日右下角地圖，覺得右下角嘅位置。 右下角啊，呢、這個嘅今日嘅蘇州係佢嘅首都啊。咁於是乎咧就開咗一段，咁但係要橫過長江，橫過長江啊，當時係非常之風險㗎。遲啲我就會講到。咁橫過長江之後咧，咁有一個地方今日叫揚州，古代叫做韓啊，韓就個乾字下邊有一個右手邊有個耳仔嘅啊，咁叫韓溝。咁於是乎咧，就將呢條嘅作開作咗一條咁嘅水道，貫通咗長江同淮河中間。咁然後就沿住古代嘅一條水，一條河叫做四水啊。咁啊嚟到咧，係運兵上去到去呢個北方啊。咁然後咧喺呢個今日嘅四水附近咧，我都可以睇到有好多嘅城市嘅，其中一個下邳啊。下邳咧非常之重要啊。 嗯， 當年張良啊喺刺殺秦始皇失敗之後咧。就逃亡到下邳城，咁然後咧喺下邳嘅北邊咧，西北邊咧就有一個城市叫彭城， 嗯， 彭城就是今日嘅徐州啊， 嗯， 咁呢個城市咧就係當年啊項羽啊楚霸王項羽喺度咧就叫做咩啊，係號令天下嘅首都所在，咁亦都係呢個楚漢相爭嘅時候啊項羽嘅據點嚟嘅，咁所以佢同運河非常有密切關係嘅，咁但係到了漢朝嘅時候咧。呢、這個有另外一個運河比較重要嘅，就係、是、原來當時嘅中原咧係首都就喺洛陽啊，嚇當然啦，喺秦始皇嘅首都喺咸陽啦，喺今日嘅關中西安啦，但係啊喺東邊咧個重要嘅據點就係洛陽， 嗯， 咁啊由洛陽啊就囤積咗好多米糧喺度嘅，於是咧就有個倉啊呢、這個倉叫敖倉，敖咧就係驕傲嘅傲字，唔要企人邊嚇一個倉庫。咁刘邦就守住敖仓，同呢个嘅项羽啊争夺呢个嘅敖仓。咁啲米粮从何而来咧？就是、南方咧，通过一条叫鸿沟运河啊，由呢个嘅黄河连接到呢个嘅淮河嘅一条嘅运河叫做鸿沟。咁两者作为界线，即系话刘邦控制住洛阳一带，项羽控制住彭城一带，中间咧有一条运河，系战国时候魏国啊。呢、這個梁惠王、魏惠王起嘅運河啊，咁啊嚟到打通咗南北，所以喺古代中國咧，運河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交通、軍事同埋政治嘅一個交通線嚟嘅。 啊，張，你講得好清楚，早期啲運河嘅部分，嗱，再提一點嘅啫，就係咩咧？就是、正話咧，一直講就主要啦，你讀小學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咩？中國嘅黃河啦，主要係黃河啦、長江啦。如果你黃河長江博咧就博唔埋，因為咧距離就好遠嘅。咁而一直咧，我認為啊，讀歷史啊被忽略嘅一條好重要嘅水系咧就係淮河嘅水系，因為淮河嘅水系咧就係長江同埋黃河之間呢個即係今日嘅即係中即係今日嘅中國中部啦，或者係江南附近或者北邊嘅地方嘅重要嘅水系嚟嘅。因為呢個水系嘅特點就係咩咧？佢嘅水道咧係非常多支流，中環交錯，遍佈喺咗係今日中原嘅地方嘅。咁呢個嘅水道或者水系咧，其實既係一個對於當地即係農業啊種種嘅部分好重要啦，亦都係本身咧就有一個所謂嘅周接之便，即係簡單講嘅就係本身就有一個交通嘅部分。 咪頭先睇阿周阿張工帶嗰個地圖咧，雖然就係講隋唐嗰個運河嘅形勢啦，咁但係其實頭先張工介紹嗰個春秋戰國嗰個環境咧，嗰個最初個運河嗰個形態咧，就係、是。 就是後來隋唐嗰個國歌關係啦。 但係問題就嚟啦，喺呢個嘅漢朝之後咧，呢個洪溝運河咧淤塞咗，因為所有運河都有一個必須嘅條件，就係經常要維修嘅，經常維護。 所以真 係 要通波嘅。 要通波的。如果你有戰亂，中原發生戰亂，嗰條運河冇人嚟到維修，或者係當時嘅政府根本就走馬燈咁樣轉來轉去，咁邊個有能力嚟到號令呢啲人咧群眾嚟到維修條運河咧？係 咪一唔維修佢就會慢慢地 係啦？佢慢慢淤塞噶啦。所以我就等陣有一幅圖就知道啦。當呢個汴河啊，呢、這個嘅所謂通濟渠咧淤廢棄咗之後咧，就淤塞咗啦。咁於是乎咧。而家個考古學家就掘呢個汴河嘅喺今日嘅淮北一帶啦，喺即係柳枝鎮一帶掘咗個運河咧，發覺運河中間咧俾人咧填咗一個一埲牆喺度，一個一嚿叫咩堤喺度。然後點解咧？因為運河太闊啊嘛。咁於是乎咧，佢呢老百姓咧將佢整窄啲，整咗一條一嚿泥土喺度，然後擺一條橋過去。因為如果整一條大嘅橋咧，嗰個工程好大啊嘛。咁就縮短個距離，咁於是乎個既然嗰條運河都唔用啦，於是乎就縮短個距離，整一條細嘅橋啊。咁所以等一陣個圖咧，你就可以睇到啦。中間咧，考古學家咧就發現咗中間原來有一嚿嘢喺度嘅啊，就係因為運河廢棄，咁所以運河咧就要維修嘅。咁好到唐朝嘅時候，魏晉南北朝已經咧就係大一統啦，一係將南北就分裂嘅時候，冇辦法維修呢、這個汴渠，包括呢個洪溝運河。於是到呢個隋炀帝嘅時候咧，咁就開始啊，開通呢個嘅重新貫通呢個由黃河至到淮河中間嗰一段嘅河道，嗰段河道咧就開作咗呢個嘅所謂通濟渠。喺唐朝嘅人咧叫佢做汴渠，叫做汴渠。咁所以話話呢叫汴水都得嘅。所以有一個據說係白居易嘅一個詞啊，四水流，汴水流，流到瓜洲古道頭。吴山点点愁啊嘛，系咪？听过呢个词未啊？咁呢个四水就系代表通济渠，亦都系汴河啊，就系汴河。汴水就系啦，四水就系刚才讲流经彭城嗰条河，徐州嗰条河嘅。 系啊，所以你听到就系、是即系运河咧，其实是一个持续嘅努力嚟嘅。佢本身你如果你唔 keep 佢话咧，好快咧佢又会再淤塞，咁所以都代表住治水嘅艰辛。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到咧，就係秦漢時代早期運河嘅努力同埋嘗試啦，亦都已經見到咧運河咧不能夠持續，因為咧出現呢個種種嘅淤塞啊、管理嘅問題。咁所以當喺戰亂嘅時候啦，或者其實運河嗰個運輸功能冇辦法發揮嘅時候咧，嗰條運河咧可能會漸漸地消失同埋淹沒嘅。咁啊，都仲會繼續努力嘅啊，嘉齊啊。咁啊，但係有一個問題好重要嘅就係，當你講運河嘅時候，其實我哋講緊乜嘢嘅咧？即係佢咪就係刮條坑，好似喺沙灘度，好似小朋友玩咁就搞得掂咧？其實係點樣嘅咧嚇？ 大家都試過整運河嘅，我相信。如果你去海灘玩得係嘛？咁但係啲運河往往就好快玩完嘅。咁點樣維持一條可以有成百幾或者幾百年嘅，甚至上千年嘅運河，係一個好考嗰、那個我哋叫maintenance 嘅功夫嘅一個做法嚟。咁但係我哋講到運河嘅概念咧，其實即係除咗我哋可能係想象將啲沙土挖走，然後將啲河道貫通。之外，其實牽涉到好多個觀念。咁啊，頭先阿張公講咗一大堆有關於可能喺隋朝以前嘅運河嘅歷史啦，中國嘅運河歷史。咁其實想總結一樣嘢啫，就是、運河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面係經常都出現，就喺我哋嘅象棋嘅棋盤上面，係咪啊？楚河漢界頭先就係嗰個洪溝嗰個概念啦。咁嗱，咁但係即係佢我哋睇到劉邦同埋阿項羽佢哋嘅爭霸嘅過程裏面，我哋見到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就係、是。掌握住交通線，掌握住物資啦，其實係對於戰爭嘅成敗，佢哋彼此之間都好理解，呢個係最重要嘅。咁但係一個重要嘅運輸線路咧，其實亦都係等於咩咧？亦都係等於咧，可能係重要嘅間隔。所以係即係佢既係一個聯繫，亦都係一個隔離。 咁呢個咁嘅水路嘅概念咧，其實我就想補充少少。頭先我哋講咗運河咧，佢對於運輸好重要嘅貢獻。咁但係個貢獻係即係具體係咩回事咧？咁嗱，我哋成日會以為喺運河上邊有好多船行過，咁就係幫助嗰啲船可以運輸到。但我哋再要諗多一樣嘢，其實運河佢運嘅除咗船之外，仲有水啊。所以頭先阿樂言提到咧，即係運河都係對灌溉好有關係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方。而運河，我哋話佢有船喺上邊，咁但係運河有船同埋運輸嘅成本嘅關係係咩回事咧？嗱，我冇最近嗰啲數字啊，淨有啲漢朝人咧，佢哋對於水運同埋陸運咧，就牛車嚟到去運輸糧草嗰個比較，咁但係就係水運同埋牛運咧，嗰個差距係50倍。 嗯。 咁所以有強力嘅呢個水運嘅系統，就能夠使到嗰個運輸成本大大咁降低。咁你以至你可能係佈置啲軍隊重兵喺某個唔係好產糧草嘅地方，都成為可能。咁如果唔係嘅話，你淨係用速力嚟去運輸咧，你個國家嗰個財政死梗。咁即係呢啲咁嘅概念，即係希望大家咧都會去明白。咁但係咧，我哋即係請阿張工上嚟，張工係歷史地理嘅專家啦。咁而我哋中國嘅講歷史地理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背景咧，就係講所謂形勢。咁形勢就係同軍事好有關係。咁啊，軍事形勢咧，就係我哋往往會考慮嗰個地方嘅運輸成本、嗰個防衛嘅價值嚇、佢個山村啊嗰啲咁嘅走向。咁嗱，即係所以佈置嘅首都係我哋講傳統歷史地理嘅一個最重要嘅考慮啦。點樣佈置重兵喺某個地方駐扎，一個重要嘅考慮咧。咁但係以往嘅考慮只係諗原本嘅自然地理係點樣。但係到咗一個地步咧，我哋中國人終於有能力咧，係可以去自由地貫通一啲河流。以至到我哋可以控制到個形勢嘅好壞，那個形勢嘅好壞咧，就係我哋原來發現喺江南咁多糧草可以運到上去北方，運到上去，譬如我個首都係喺長安嘅，咁運到去西北，咁或者我要戰爭去打高麗啊，運到去東北，咁呢啲我哋原來挖個泥土出嚟，即係將啲河流連埋曬，咁就可以自由地去改變嗰個軍事嘅形勢。咁所以那個運河嗰、那個即係其中一個重要性就喺度啦。咁我再最後一個概念想講咧，就係、是、運河唔係淨係一條河，運河牽涉到咧好多，即係除咗佢維修之外咧，我哋要知道啊，中國嘅主要喺呢、這個中國嘅平原地帶啦，佢都唔係所有地勢都係一樣， 有高有低。 咁有高有低牽涉到啲咩咧？你淨係挖條河出嚟係唔 make sense， 因為啲水點樣聯繫啊？ 咪有水源嘅問題 啊？係啊，仲有水源嘅問題。 點揾啲水源 啊？係啊，仲有 level 嘅問題啦。咁我哋點樣解決嗰個水與水，即係唔同嘅河流之間，佢哋嗰個海拔嘅高度係唔同咧？咁我哋中國人咧，好早就發明咗水閘啊。咁張工以後同我哋講多啲啦。 係，等一陣講講咁啊。剛才阿嘉齊講嘅問題就係運河嘅建立咧，就需要有一個非常之有效率嘅維護嘅工程噶嘛，一日延續不斷，咁呢個就涉及咗中國一個國力問題啦。咁中呢個運河嘅能夠建立完美建立，同埋能夠長期維護，係一個大一統政權咧嘅一個表示即係展示嚟嘅嚇。任何嘅運河能夠發揮咗巨大嘅功能，同大一統嘅政治咧係有密切關係嚇。如果你可以睇到。在漢朝的時候運河有部分的運河發揮到功能就是因為大一統的政府各個地方的郡國各個地方的地方政府都要向中央政府是納稅供稅現在的納稅就用錢古代人的稅收是用米糧的是用這個叫做什麼谷物來的還有各種的土共的是實物來的那麼實物稅一定要有這個叫什麼運輸的過程咁如果你陸路運輸咧，當然係可以嘅，但係嗰個嘅成本，好剛才已經講過啦，係幾比較高昂嘅，同埋咧維護一條嘅陸路嘅運輸線啊，比維護一條水路運輸線啊係更加艱難嘅。秦始皇嘅遲到咧，其實秦滅之後冇幾耐咧就逐漸荒廢咗，冇辦法維持。水路就可以維持好耐嘅，而家仲有沿途嘅居民都可以利用呢條水路啊嚟作各種嘅。貿易交往同埋各種各樣嘅發揮嘅作用嘅，譬如好多文化上嘅轉輸我哋可以睇到江南嘅刺繡、江南嘅戲班都係通過運河咧，係去到北方嘅咁因此嘅緣故咧，同佢大一統嘅政權有關係。咁隋朝大一統之後， 於是乎開咗南邊嘅通濟渠啊，韓溝一路去到江南啊，因為隋炀帝希望點啊？因為佢喺做皇帝之前，佢曾經係晉王，啊，領兵滅陳朝，滅呢個南方，鎮守揚州，當時叫做咧係江都啊，揚州啊有十幾年。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這個隋炀帝啊，好懷念南方嘅景物，所以佢起咗一條通濟渠去到南方。後來隋朝滅亡嘅時候，啊，都天中原大亂，隋炀帝走到南方避難添。咁另外，剛才也講過啦，同軍事有關。咁啊，已經開咗一條運河，由呢個洛陽以北去到呢個今日嘅北京，當時叫幽州啊。咁啊，嚟到咧係徵伐高麗運糧嘅。咁所以咧喺沿途沿住呢個運河中間咧，就設置咗好多糧倉啊，設置咗好多城鎮嚟到咧，令到呢個運河發揮佢嘅巨大嘅功能。咁呢個糧倉呢，我遲啲又會講到啊，非常之龐大㗎，一組一組嘅大嘅糧倉。咁每一個糧倉就二十幾米高啊，深啊，深到挖喺地底咁。 阿張啊，打住你，除咗糧倉大件大工程之外呢，嗱，正話都講啦，運河呢有好多段嘅，即係運河唔係咁簡單話，即係話 A 點直接就可以運到上北京，或者去邊度，而中間係要有上落貨換去另外一個位置再上翻，有啲碼頭嘅工程，有好多呢啲嘅部分，係啦，有啲咁嘅工程，你都去過一啲嘅碼頭嘅位置去睇過㗎係咪？ 係啊， 好似都帶一啲相俾我哋睇， 有，咁你相比如你可以去到揚州有揚州縣碼頭啦，我哋如果柳子鎮有柳子鎮嘅碼頭啊。咁呢個柳子就 呢個就係柳子嘅 柳子嘛，喺宿州喺安徽今日叫宿州市嘅郊外嘅地方。咁呢、這個 即係右邊嗰啲磚牆位就係碼頭位置。係 啦，右磚牆。咁左邊咧，你可以睇到有一嚿，中間有一嚿咧，叫做咩啊？突咗出嚟嘅嘢噶嘛。就係因為運河淤塞咗之後咧，啲老百姓咧為咗要起一條橋扮過去對面咧。於是就整咗一嚿嘢喺度就減少咗個闊度啊， 個跨度。 下面嗰個白色條路啊，而家咧考古學家起嚟俾人睇嘢，睇嘢行 嘅。即係簡單嘅左邊同兩右邊嗰啲比較精緻嘅石牆咧，就係碼頭嘅位置。係 啦， 中間個即係 突出嚟嗰嚿嘢啊， 就後來再加落去。 後來加上 位置，即係而家啲人行山咧，自己加條路咁鋪上。 冇錯冇錯啦。咁而下面嗰凹咗嘅位置咧，即係有而家有條路嘅位置啊。嗰條其實是水嚟嘅，應該係 都幾深喎， 都幾深㗎。呢個係碼頭嚟嘅。咁如果唔係碼頭位置咧，就普通係兩岸就泥嘅岸嚟嘅啫。咁我另外仲有一啲片可以睇到嘅，泥岸嘅。咁隋朝嘅碼頭咧，到今日咧，仲保留咗有廿幾公里嘅。咁由我哋等一陣咧，就有機會都可以攞嚟睇。 所以其實你睇到咧，成個運河嘅發展咧，我哋。帶嚟嘅收益唔係純粹由 A 地方轉嗰啲經濟產物去 B 地方，即係入關中或者將來宋朝就入汴京。但其實佢同時間係一個城市開發好重要嘅手段，因為好多地方本身佢係一個叫內陸，或者一個可能佢本身冇乜水源，但通過運河佢有碼頭，佢有貿易，佢就好似頭先張公話齋，你有戲班江南戲班去北上，或者甚至乎。我哋去到我哋呢啲地方，南方啲蠻夷都因為可能有河道運河嘅出現，我哋慢慢同北方有更加多嘅接觸。咁儘管我哋知道廣東其實因為河道比較缺乏，咁其實一個反應嚟噶嘛。江南同北方因為運河多，所以佢哋嘅文化交流好密切嘅。調翻轉頭，南方確實係嗰個運河上嘅發展係比江南輸蝕，變咗就嗰個渠道嗰個就比較少啲，變咗我哋同北方嘅嗰個文化交流又確實少啲。我可以睇到運河嗰個文化作用喺度。 係啊，這個特別佢強調就係唐朝嘅手法揮最重要啦。因為唐朝咧喺安史之亂之前咧，對呢個南方嘅依賴冇咁大。安史之亂即係公元755年之後咧，因為北方嘅好多藩鎮割據，唔再納税俾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依靠呢個南方嘅糧食物資嚟到供應首都，就是、中央政府嘅需要。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南方嘅呢個所謂至今千里賴通波就係咁嘅緣故啦因為南方呢個汴河啊，佢嗰時變成咗唐朝嘅經濟命脈，咁而呢個咁嘅形勢延續到宋朝宋朝點解定都開封咧？就係、是、因為開封係最重要嘅運河嘅咽喉，即係由揚州起步，咗運河過咗長江就係揚州啦。 揚州再經過韓溝去到淮安，淮安楚州，楚州然後就經過呢個嘅汴河，即係呢個通濟渠，然後去到呢個今日開封，開封就終點啦。咁所以咧，乾脆就將佢首都搬嚟開封，嚟到點啊？接受所有嘅糧食物資等等嘅供應。 嗯， 所以開封嘅重要性咧就係咁樣嚟嘅。 有清明上河圖就係講緊嗰啲貨由江南上去汴京㗎嘛。 係啊， 即係我哋話運河呢件事係一步一步，即係其實當然江南本身就好多糧食嘅地方可以運，但其實本身就係一步一步將嗰個經濟嘅重心。其實我哋即係講隋唐，江南都仲係糧倉嚟，即係運糧省產糧食，經濟文化重心都係關中地方。但係一步一步隨住呢個咁嘅演變咧，去到五代十國或者宋朝之後咧，呢個江南形勢咧，慢慢亦都更加發展起嚟。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講咗好多有關隋唐時候運河嘅形勢啦，同埋運河點樣同歷史發展有關係。呢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地緣嘅觀點。咁大家聽過地緣政治啊呢啲咁嘅嘢，就講到咧就話本身咧因為自然地理嘅關係咧，某啲地方同某啲地方之間咧就有一啲嘅先天嘅優勢或者劣勢，或者某啲地方咧就成為咗喺自然山村裏面啲重要嘅關口。咁咧，但系咧，後來我哋討論地緣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帶入咗啲人民嘅觀點。佢話一樣嘢就係好重要，就係嗰樣嘢成唔成為關口咧，就好睇你啲人本身係處於一個點樣嘅形勢之下。如果佢本身就處於一個所謂嘅共融啊和平嘅狀況咧，嗰啲關口根本就唔會成為關口。但係如果處於一個分裂各個嘅形勢嘅時候咧，嗰啲嘅本身平時冇嘢嘅地方咧，都會慢慢變成一個關口。咁一點解要喺呢度講呢？其實同呼應翻之前嘉齊你所講嗰一樣嘢，就係話運河就一樣點樣由一個自然地理之下為主嘅一個地緣格局，演變成一個人喺嗰個整體嘅地理上面發揮重要同埋發揮影響力嘅一個重點。即係話本來我哋可能話淨係守住啲河啊，守住啲山就得，但係演變成為咩呢？地緣嘅爭奪或者地緣嘅格局呢，就同運河同埋運河周邊，正話將講嘅碼頭啦、道口啦、倉庫啦有關嘅呢啲嘅部分，咁亦都演示咗即係地緣格局或者地緣政治嘅演變咧，慢慢嘅隨住時代或者人類發展嘅變化。 喂，頭先咧，阿張公講得好好嘅一點咧，就係運河其實係一個要高成本維護嘅一個基建啦。咁你個高成本維護就係我哋除咗挖掘佢之外，即係開咗條河出嚟。就是要維持佢，因為佢唔係一個天然嘅河道嚟嘅，天然唔係天然嘅也者，就係佢唔係喺個水位最低嘅位置，咁嗰啲河水就即係如果自然嘅河流就會自然流去最低嘅地方，呢個係即係物理嘅原因。咁即係所以咧，那個河道嗰、那個運河開作之後咧，其實係要不斷咁樣去做工程咧，將佢去疏浚。咁如果唔係，就佢會淤塞嘅。咁喺佢會淤塞嘅情況之下咧，所以係要大量人力去投入。咁但係除咗佢會淤塞之外咧，我仲要考慮一樣嘢啊。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冇細講嘅，即係除咗啲碼頭之外，碼頭當然要有好多人喺度負責嗰個碼頭嘅營運啦。就係、是、個運河沿途好多個水閘嚇，即係譬如喺明朝、清朝嘅時候，即係連結呢個江南同埋北京一帶啊，即係淮河、北京一帶嘅，即係匯通河啦。咁後嚟就係、是即係京杭大運河最重要嘅一個段落，佢有幾十個水閘，咁每個水閘嗰啲唔係我哋而家冇唔係撳個掣就得噶啦嘛，咁係用人力咧嚟到去即係開放速力開放。 而家呢個嘅用米中國好多嘅地方政府都保持咗一啲古代水閘嘅一啲遺址喺度嘅，仲喺度咧就運作俾我哋睇嘅。而家就當然係冇用啦，但係咧就而家用機器做啦。咁但係古代咧就用速力啦，剛才講啲牛啦，幾隻牛啊，十幾隻牛咧，係將呢個嘅攪盤咧嚟拉起嗰塊木板啦。因為水閘咧就係喺運河嘅兩岸咧，係整咗好多個石柱喺度，然後中間放木板，一層一層嘅木板啊。咁然後咧個船好似坐升降機咁啊，咁就將呢個水灌入去之後咧，即先拉起個閘。個船入咗去啦，咁咪封咗啲閘呢一塊板，然後咧點啊灌水入去，等個水位升咗之後，隻船咪水漲船高，咁啊同上一個嘅階層次嗰個水位平衡咗啦，於是就放翻啲水閘，咁啊船就過啦。 逐層逐層咁上， 一逐層逐層上。 山東省啊，要經過三四十個水閘嘅，要經過，因為經過山東嘅東西邊嗰個嘅山坡嘅時候咧，要經過三四十個水閘嘅。所以曾經有人問過，如果你坐運河嘅船由呢個嘅南京去到呢個北京，要幾耐時間咧？正常情況係二三十日嘅，但係如果要等水閘過閘咧，閒閒地兩三個月嘅，所以係好浪費時間嘅事。但係冇辦法，如果你用人擔過咧，都更加辛苦。所以咧時間更長，所以嗰啲人寧可係點啊？喺個水閘裏面等，有啲碼頭，亦都有好多嘅船澳嘅地方，即係等船嘅一啲湖喺度嘅，人造嘅湖。咁所以我哋喺淮安啊，喺山東呢個叫咩啊？組裝啊，濟寧一帶都可以揾到呢種嘅碼頭，同埋呢種嘅等船嘅過閘嘅一啲位置喺度嘅。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艱巨嘅一個過程嚟嘅。咁仲有清朝啊，明清兩朝咧，喺呢個今日嘅淮安一帶咧，係設立咗叫河道總督，係一個好高官啊，大概係二品官係嘛？咁嚟到係管理運河嘅。所以這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工程嚟噶，令到呢個運河咧能夠暢通無阻 嘅。所以我哋見到就係個運河嘅營運，除咗係要維持嗰個基建之外，就係呢啲咁嘅水閘嘅運作、日常嘅運作，都需要好大嘅人力成本， 同埋 政府投入好多資源去先可以維繫。 係啊，仲要個效率好高噶。咁如果效率唔高嘅話咧，你根本就係點啊？係冇辦法可以維持到噶。咁另外仲有倉庫咧，咁因為由南方運糧去北方，咁一定要有好多倉庫嚟儲藏噶嘛。咁所以而家咧都有好多倉庫嘅位置嘅，譬如洛陽，洛陽附近 好似有張圖可以同大家分享。 係啊係啊係啊，咁有幾個重要倉庫嘅，喺洛陽市區嘅北邊咧，有一個叫冚家倉啊。咁呢個倉咧喺而家就洛陽嘅火車站嘅旁邊，係一個火車交匯即係火車廠嘅地方。所以能夠保持翻嚟個倉嘅數量咧就唔多嘅。 阿張，我問你一個問題啫嘛，佢依個倉咧，佢點樣可以整到一個咁深嘅位，同埋佢點樣去令到佢加固佢嘅？點樣去做？ 佢本來人掘啦，咁其實呢個冚家倉咧，佢有最大嘅數目大概200幾個倉嘅，個窿喺度嘅，一個窿咧十幾米啊，咁深度咧就差唔多十幾米啊，你可以睇到，咁佢牆壁咧。可以有啲係磚砌嘅，有部分係咁由個黃土就揾啲泥嘅黐上去，然後用火潭佢，可以做成一種陶瓷咁嘅效果令到佢可以減少呢個潮濕咁然後裏面咧就藏呢個米糧藏谷物。 你唔好計我問啲傻好傻嘅問題。我哋細細個理解嘅倉庫咧就係好高嘅有座嘢咁樣嘅倉庫，但其實實質嘅倉庫基本上係上面冇嘢，係 有嘢有嘢有嘢，上面仲有建築物，有棚遮住佢。不過啲棚已經 冇咗啦， 即係經過千幾年啊嘛。咁所以呢個倉庫咧，而家保留落嚟就是下面嗰部分。淨係冚家倉呢個倉啊，可以藏幾百萬擔米糧，可以洛陽城啊，可以食幾個月噶全城。咁另外仲有洛口倉啊。就喺洛河嘅河口，咁戰爭嘅時候最重要啦，因為喺隋末唐初嘅時候咧，王世充同李密咧為咗爭奪呢個洛口倉咧，係點啊？發生過幾場戰爭嘅。咁仲有回洛倉啊，喺黃河北邊，而家有200多個窿啊，仲喺度嘅。所以呢個倉啊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咧喺唐高宗武則天嘅時候曾經係《資治通鑑》記述過，係就食東都，因為關中糧食唔夠啊。唐高宗同武则天要去到东都嚟到食饭啊！因为点解啊？东都洛阳只有米粮，就系呢几个大嘅仓啊，供应米粮嘅。如果运去长安咧，仲有一段距离啊嘛，咁就更加消耗好多啊嘛。所以咧，当时嘅皇室咧就将呢个皇帝自己亲自去东都嚟搵食。所以佢叫就食東都。 洛陽同長安段都好似有段運河啦嘛。 係啊，港通渠 道。嗰段 即係後來亦都淤塞㗎，搞唔掂啊，運作唔到。 好複雜，嗰個更加複雜。 係啊， 因為個裏面個地理形勢咧，係唔係咁容易維持住呢條運？ 所以就要就食東都啦，所以你要翻去。 所以後來都中朝嗰時候咪搬到洛，直情乾脆就搬到汴京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嘅運河咧，係發揮呢個功能。咁到呢個嘅。蒙古滅咗呢個金宋之後咧，問題嚟啦！嗱，兩個問題，第一就係黃河改道。 喺黄河侵淮 啊，临喺啦，南宋北宋中间，即系北宋末南宋初，咁啊呢个黄河咧就决堤啊，向西东南边流，咁啊就侵夺咗淮河，咁啊侵夺淮河，结果就令到汴渠啊，即系通济渠啊淤塞咗，就刚才我哋图片见到啦，通济渠淤塞，咁老百姓咪点样啊？呢条渠咧个水仲可以嚟灌溉，但系航运就冇咗啦。於是啲老百姓咧就起橋啦。 打佢啊！即係黃河侵淮就係啊，即係黃河咧就侵奪咗淮河本身出去口，咁亦都引咗一啲嘅泥沙咧，黃河嘅泥沙啊，種種嘅嘢咧就入咗去嗰個運河嘅系統裏面。咁直接咧簡單講就多咗咁多泥沙，就基本上就通唔到。 除非通波啦， 係啦。 所以後來啊，呢個元朝入主中原嘅時候咧，個首都就定喺今日北京，當時嘅大都。咁為咗解決呢個糧食由南方搬糧上去北方嘅。另外開凿咗汇通河，啊，開凿咗呢個嘅咩啊？經過今日山東省西邊，然後直上呢個嘅北京嘅運河，即係少咗個三角形啊，唔使經過開封洛陽，唔使經過呢個嘅我哋叫做咧係關中嘅呢個中原嘅地方啦，直情由山東北上，咁嘅情況之下就發揮嘅作用就係開封洛陽從此沒落啊。咁而咧變咗就係運河啊，經山東沿線咧發展咗好多個大城市啊，譬如呢個仔陵啊，譬如呢個叫咩啊，係呢個嘅德州啊，天津仲有，更加重要天津啊，呢啲城市啊係令到呢個叫咩啊，中原嘅地方嘅整個格局，剛才曾卓賢所講，地緣政治啊係有重大嘅改變，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今日嘅京杭大運河嘅起源嚟嘅。 將功分析呢個好好啊，因為我哋睇嘅即係成個明清歷史以前咧，山東可能最多都係講孔廟啦之外啦，我哋基本上都不談佢哋嗰個經濟。 山東好多起義咯，即係啦， 但係即係不談佢經濟或者可能喺嗰個政局嘅作用。但係阿張公頭先提到運河嘅，即係因為我哋係建都喺北京或者建都喺大都，我哋必須要通過江南。嘅物資去移上去，就寧願花大量人力物力都要興建大運河。喂，但係我哋呢個問題係反映一樣嘢，就係話喺個中國喺機械化時代之前，我哋唔可以突然之間將某啲農業或者工業可以直接去轉移去另一個大地區，即係我哋唔可以直接將去華北平原。咁所以物資仍然都係喺江南，所以我哋成日諗。咩浪費人力啊，即係咩破壞人哋家園啊，嘥人哋嗰啲即係起運河嘅時候，中史書成要教啲人啊，話會傷害勞民傷財。但係實際上呢個勞民傷財點解每一代嘅由唐代到宋代到元代到明清朝，都係必須要做，就是、因為呢、這個嗰、那個最後嘅經濟效益係高於嗰、那個。 唔止係咁樣，因為主要文化交流嘅。你知大家知道一樣就是、整個北京城咧，其實就係點啊？由運河咧係個物資供應建築而成嘅，裏邊包括裏邊衣食住行，甚至建築材料全部都係北京去嘅。 亞洲文化都揚州。 我哋仲可以分享一點，即係我睇鄭和下西洋嘅歷史啊，同埋清朝航運嘅歷史嘅時候咧，曾經有講一樣嘢就係究竟係應住沿海嘅運輸方便到清朝啊，定係漕運方便？其實咧廢嗰一輪咧就轉做海運，發覺搞唔掂，因為咧成本高，容易沉船。貼住條海邊行咧，都好艱難啦。咁呢個一間咧，大家一齊可以做。咁但係簡單講就係咩咧？其實嗰個河運或者漕運本身咧，嗰個價值咧就係不得不如此啊！就話佢其實咧係好漫長嘅時候，中國運輸最好嘅方式嚟。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啊！咁上一節我哋都講咗好多，即係運河嘅演變啦、河道嘅改變啦，同埋因為即係黃河侵淮啦、自然環境嘅種種嘅轉變咧，好多段嘅運河嘅終結，亦都有咗係京杭大運河嘅興起，咁啊，亦都導致到中國嘅即係政治經濟嘅格局咧有一個嘅演變喺度嘅。咁啊，嘉齊，咁啊，中間仲有啲咩話題可以同大家分享？ 嗱，你講中間呢個字就好啦。嗱，我哋成日咧諗住運河就由一個 point 運到另一個點啦。咁但係個中間嗰段距離其實係有好大嘅發展，咁而亦都係導致你諗下嗰兩個點之間係點樣走， 邊個點要運去邊個點啦。咁通常物資嘅中心就喺江南一帶啦。咁如果喺中國嘅格局，咁但係政治嘅中心可以有機會改變嘅。咁、嗯、譬如喺明初嘅時候，個政治嘅中心甚至乎喺翻南方添。咁、嗯、朱元璋佢原本個設計啊，最慳水慳力嘅，唔使漕運。因為首都同埋佢啲重兵就駐扎喺南京，咁亦都係一個經濟中心嘅地方，咁免治咗曹雲。咁但係問題就出嚟啦，咁以後佢個仔就將佢個孫趕咗落台啊嘛，係咪啊？成咗就將阿惠帝趕走，咁啊，即係以至又搬咗個首都，逐漸搬去北京，咁啊，令到政治中心同埋經濟嘅中心咧有距離。咁於是乎咧，佢又翻元朝，甚至乎以前嘅朝代一個老問題，就係、是、個首都個嗰啲官員嘅俸禄。軍隊嗰啲吸氧點樣解決嚇？咁、啊、運河嘅貫通啦，咁其實元朝已經有運河噶啦。咁啊頭先阿張公講過嚇嗰、啊那個匯通河，咁啊但係明成祖就即係做咗好多嘅功夫啦，使到呢個運河咧可以更加貫通。咁同埋疏浚咗好多。咁但係個問題嚟，元朝人佢哋都短時間，即係我都知道元朝統治唔係咁理想啦。咁所以佢維持運河咧都唔係好得嘅。咁於是乎好多時間咧，佢都係要用海運。咁個首都置喺北京咧，個好處就係都有得揀。咁因為用海運嘅方式咧，都可以喺江南運啲物資去北京。咁但係元朝已經好多爭議嘅，個爭議係咩呢？就係海運嗰個風險好大。 嗯， 阿張公可以補充一下啦。 其實海運係講嘅啫，實際上運倉咧就根本係搞唔通嘅。因為點解呢？成本太高昂啦。因為呢個運河就比較安全啊嘛，因為船喺個雖然要過水閘，雖然時間可能會耐啲，但係風險係少啲，因為河咧運河始終係人工嘅河道啊嘛，避咗好多險灘，避咗好多呢個嘅淤塞嘅位置，但係海就唔同啊嘛，海係波濤洶湧啊嘛，又有颱風啊，而且仲有乜嘢？呢、這個船啊，咪唔可以一隻跟一隻咁拖行噶嘛？好似我哋近代都係噶。如果你京杭大運河就已經唔行以前嗰條嘅古運河噶啦嘛，重新開過啦。而家嘅京杭大運河裏面嘅船啊，嗰啲運輸嘅船啊，係可以載貨櫃噶。一隻運輸拖船啊，係可以載8個貨櫃啊，哇，好大噶。咁而咧一列嘅運輸隊啊，係10隻拖船噶。好似一列火車咁嘅，咁你諗下啦，咁嘅時咁嘅拖喺個海裏面咧係做唔到嘅，係咪咁啊？咁於是乎係元朝嘅所謂海運咧，只不過係形式上咧就講下嘅啫，做過下。咁仲有你繞個山東半島個尖端，嗰、那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我哋叫做波浪嘅一個衝擊嚟嘅。所以咧有人就話喺山東半島嘅中間嘅地方開一條嘅運河，將橫跨呢個山東半島，後來失敗，因為你水源唔夠。那條運河根本不夠水，所以有非常困難的事。 朝鮮時代呢，因為我自己研究朝鮮，大家知道它有很多的成日或者濟州啊或者全羅道那些聲稱漁民啦、啊、但其實可能它是走私去日本買賣的，那成日都在江南一帶揚州一帶呢就收到個報告、啊，就喺、是、我喺條河度，我喺條海度執到個韓國人、啊，咁點處理啊？咁樣呢，即係其實你見到個海嗰個不穩定性呢，可能即使佢真係捕魚㗎，或者係做一啲區域性嘅海上嘅貿易，但係佢都最後係一漂就漂落江南，甚至乎有啲案例係漂去呂宋啦或者安南啦，咁最後佢哋會點樣去返去呢？咁佢一定要返北京㗎。咁佢咪經大運河囉。 劉志鵬彭哥上嚟嘅時候佢講嘛，即係正常嘅時候就做生意，有機會嘅時候就做買賣嘛。咁你有咁靚嘅船行過我梗係做買賣啦。 因為點解 大運河好重要，因為送返啲外國嘅人返去自己要去嘅地方呢，佢哋好驚訝㗎。嘩，點解大運河可以咁㗎？我哋國家做唔做到、啊、 因為呢個運河本身係可以有個大量嘅運輸嘅功能喺度㗎嘛。海運呢，如果喺現代嘅所謂船隊呢、這個船隻發明做出嚟之前咧，係發揮唔到咁嘅功能嘅，運唔到咁多船咁多貨物啊，咁所以喺呢、這個鴉片戰爭之前咧，中國嗰個所謂叫咩啊，係主要嘅運輸都係運河嘅河道嘅。鴉片戰爭之後，因為西方嘅造船技術比較高明，比較先進，所以能夠做到一啲大嘅船，可以比較穩陣嘅船，穩定嘅船。咁逐漸就取代咗運河嘅功能啊嘛，咁所以呢個嘅 我哋叫做咩？用鐵船啊嘛！我喺呢個鴉片戰爭之後，逐漸啊由呢個洋船嚟到代替咗啦、啊嗯、我哋叫火輪船啊嘛，當時叫做。 嗱，不過阿張公講呢個火輪嘅問題咧，其實牽涉咗一個真係好大嘅話題。咁、那個話題係咩？我唔知道我哋今集講唔講得曬。就是在運河上面的船其實是用什麼來到去推動 什麼動力 是啦什麼動力我們沒有摩打的嘛在古代所以有摩打之後其實對整個輪船的海運水運的格局是影響很大的 是、啊、 但是在之前的話那個影響是大了運河的好處呢就是那個運輸的方法那個力量可以比較穩定一點、啊、但是可能成本很高可能人力拉 我們想 想徐陽地下江南那些龍舟不是找很多人 有部分是要用纖夫的、 啊、 可以在今天的江南的肇慶、蘇州一帶還有很多叫做纖道、 嗯 啊、如果你看過魯迅的小說叫長林嫂長林嫂在他懷等他老公的時候丈夫的時候咪在個軒道上面行的那條叫軒道。 在個河的邊邊好像有條堤仔、 啊、就被人家拉。不是堤仔很長的堤。咁、 嗯、 有幾百米甚至幾公里的一條堤。咁有啲軒夫然後就搵繩將嗰條船拉一路沿住條河拉的。咁、啊、都當然要收費啦。咁、啊、但係呢確保呢條船呢穩定因為波浪好大嘛。咁如果某個地方波浪大就要牽夫拉嘅。如果唔係嘅話呢就要用呢個叫咩係風帆啦風啊用風力。過長江嘅時候麻煩啦仲要點樣係有各種各樣嘅險境喺度嘅。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喺淮河譬如有由韓溝經過淮安上嘅時候 S 型嘅淮河道即係話嗰啲嘅造河嘅人將個河道做成 S 型。一路上到河堤上面咁然後就將佢呢嘅船就運過淮河然後落返去做返 S 型嘅整個大嘅兜個大圈。 點解要咁樣兜係咪等人力拉喎 高低問題高水位高低 之字型咁上。 係因為大家知道淮河嘅水位係高過呢個嘅運河㗎。咁、由低水位上去高水位咁點辦呢因為剛才所講嘅用水閘啦、 嗯。 但係如果太水閘都解決唔到問題嘅時候就將好迂迴咁樣整幾個大圈、 嗯 啊。然後中間有水閘嘅可能都有水閘嘅。咁、但係呢減少咗呢個嘅水閘嘅數量。咁、然後就將佢運上去高水位。 不講到底啦牽環係都係一個好高嘅人力成本。咁但係當然就製造就業機會啦 咁 所以沿途都係好多人即係可以受惠嘅。咁嗱所以佢個問題係咩呢嗰、那個海運同埋河運即係所謂漕運嗰、那個爭議呢其實喺元代清明代清代都有去發生嘅。即係張公剛才解釋就係喺技術上面海運係確係好困難。咁但係係咪又係絕對不可能呢又未必係因為喺元末嘅時候咁因為佢哋失政啦運河真係淤塞晒唯有就靠海運嚟去做。咁但係即係我哋所以個問題係喺海運同埋漕運之間究竟邊個著數啲、即係如果我哋個問題就係海運係真係好唔著數咁喺明初嘅話 取代唔到 仲有好嚴重嘅倭寇嘅問題 呢 係咪即係整個明朝嘅時候都係個海洋都唔安全嘅。咁所以呢啲咁嘅考量呢咁就導致到呢即係喺明朝嘅時候即係嗰啲爭議都係以漕運為先。咁、但係到嘉靖時代開始有個大嘅問題、就係個運河真係淤塞。咁淤塞嘅時候呢要通佢嗰個運嗰、那個成本好高。咁所以即係有好多人呢就喺度即係講返海運可唔可能呢咁有位前輩學者台灣學者吳輯華呢咁佢就即係寫嗰本書呢專係討論海運同埋漕運之間喺明朝嗰個爭議。咁啊即係佢就提出喺明朝有位大學者邱俊啦佢喺大學演義簿裏面呢就提出海同埋漕運並行。咁最安全有兩 大學演義都要講 要保 護 呢 個。係大問題嚟嘅其實。 即係喺裏面就討論呢個問題。咁但係最終就即係當然係我哋知道漕運係勝出啦。咁但係吳輯華佢提出一個好有趣嘅論點。咁首先就係喺明朝其實海運嘅力量都有如果唔係鄭和下唔到西洋非洲都去到你去唔到通州。 性質唔同性質唔同。係因為鄭和下西洋主要係靠浙江同福建嘅沿海嘅所以喺元朝宋元以來嗰種嘅航海技術㗎。咁就唔係運河。河道係兩件事嘅。河道。 但海運係我哋好強㗎嘛中國當時。 唔係因為點解呢個你向東南邊嘅大洋呢係另外一種嘅航運嚟㗎。向北邊經過呢個黃海渤海進入渤海係另外一種船嚟㗎。因為 你知道黃海度撥喺個海嘅深度，平底船啊，冇咁深嘅。同埋咧，呢個運嘅叫咩物資係唔同嘅。因為鄭和下西洋咧係點樣啊？係一個叫做一次過或者叫幾次啫，係嘛？咁啊嘅運輸嚟嘅。如果呢個叫乜嘢運漕運咧，係經常性，每年要幾百萬擔嘅米糧，唔止米糧，仲有連紫禁城嘅磚瓦。都是南方運去的，譬如而家紫禁城的地磚啊，係喺今日蘇州一帶一啲市鎮裏面做的，專做的，專門成做的，仲有各種各樣的衣服啊，好多嘢。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沿住運河啊，仲會涉及好多嘅利益嘅。呢個利益包括啊，裏邊嘅市鎮裏面啦，裏邊嘅商人啦，裏邊嘅都鹽嘅。鹽業的買賣， 所以漕運是不喐得的， 唔喐得嘅。 咪但阿吳七華的講法是咩咧？就是如果我哋猛咁發展海運，可能中國的海洋力量咧喺明清時候就可以 呢個推論啫， 向外投射啦。咁呢個即係就冇選擇嘅結果，即係可能導致唔同嘅中國歷史走向。 咁啊，到咗鴉片戰爭之後咧，呢個就因為比呢個西方嗰種造船技術咧，就比中國更加優勝啦。咁啊，西方嘅輪船當然啦，就係、是、可以咧，仲通過西方輪船咧嚟到載客運到呢個天津。咁但係咧，取代咗運河嘅最關鍵嘅一個原因咧，就係火車、鐵路線嘅發展咧，令到運河咧徹底啊喺呢個嘅清末民初，然後徹底咧係萎縮嘅。 係啊，即係近代史都係血淚多啦，咁所以大家好多時都會諗下點解中國唔夠強大，所以就諗咗好多嘅原因去。咁但係咧，你問我咧，中國政治裏面咧，其實咧務實點樣去處理咧，始終係大家最關心嘅事。 Thank you.